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你打开圣经，今天我们延续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六章37节，周报列出到49节，但是我今天只讲到42节。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再继续我们主的平地宝训，请听上帝的话语。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OK， 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一位救主，他是一位传道人，他是乐意对有耳可听的人传讲道的人。我们今天接下来这段时间讲的不外乎也是他所对我们所讲的道，只不过是借着我的口，借着人的耳朵领受这道。就求你赐下那能够与道调和的信心，能够调和道的信心，以至于在我们中间，不论是大人，不论是孩子，不论是多小的孩子，都能够听到知道，虽然我们或许看不见这外在的显现的迹象，但是我们相信你的圣灵能够在他们的心中工作，就像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就求你祝福这一切今天聚集在此的人，祝福我们一切的大人和小孩，也祝福我们中间还没有领受知道，还未认识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特别祝福他们，叫他们能够借着他的道认识他。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讲到延续路加福音的平地宝训，也延续上周我们所讲到黄金法则的主题。黄金法则就是耶稣教导人做人处事最基本的原则，在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上周我提到黄金法则就具体呈现爱人如己，你们愿意人怎样爱你们，有谁不乐意人爱自己？你们愿意人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爱人。所以我们要怎样爱人？耶稣有说，耶稣要求我们要爱仇敌，要善待仇恨我们的人，要祝福那咒诅我们的人，要为凌辱我们的人祷告。如果有人夺走我们身上的属于我们的东西，不论那是尊严还是财物还是衣服，我们不用要回来，反而要有舍去更多的心智。耶稣的黄金法则违背人的本性，也超乎一般人能够遵守的能力，你没有办法守这个黄金法则。然而耶稣并不是对一般人说话，耶稣在这篇讲道之中是对有耳可听他道的门徒们说话。他说你们不是罪人，因此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罪人有所差别，你们有更高的道德标准，你们的赏赐是大的，你们是至高者的儿女，你们的身份非凡，因此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你们要如何向天父慈悲？耶稣继续说，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你们 不要论断人。论断这个字是新约常见的字眼，有的时候是以审判，有的时候是以分辨，在和合本出现。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字有多有正面的意义，评估、分辨、审判、裁决。但是这个字在这节经文里面很明显的是带着负面的意义。和合本的论断翻译的我认为非常的贴切，就是评论加上断定，论断。耶稣命令我们不要论断人，但是我们也必须有所判断，不是吗？例如，如果你有能力却不为受冤枉的人公开做见证，你就犯罪。在这过程之中，你必然牵涉评估和判断。正因为判断这个字本身有多重的含义，我们必须问耶稣在此的不要论断指的到底是什么。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这节经文大概是最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欢迎的经文之一，也是最被人滥用的经文之一。现代人没有绝对的是非，也否认罪，因此不要论断人就成了很方便的武器。他们会反问基督徒，你们为什么要讲罪？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论断人？不要论断人。基督徒也时常滥用不要论断，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分辨耶稣在此的意思，我们也缺乏属灵的敏锐度观察，察觉到不要论断往往是打自己脸的回旋镖。当你叫人不要论断的时候，你正在做什么？你正在论断他，在论断人。主耶稣显然不是禁止我们做任何的分辨，做任何的判断，做任何的裁决。在几节经文之后，耶稣会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显然他对某些人做出判断。在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之后他马上吩咐，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面前。主耶稣断定有人是狗，有人是猪。这话很难听，但是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以为耶稣在此是论断人，就如他在这边说你们不要论断人的那样的论断。我们基督徒不是世人，我们不像他们拒绝分辨是非，我们有责任，我们必须分辨对与错，我们必须明白判断什么是公义，什么是罪恶，我们必须能够分辨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另一个福音。如果我们拒绝这一类的论断，我们就与世人无异，就变成只要我喜欢有何不可，只要我喜欢有何不可，合理的结论就是不要论断。世人以为这种不论断就是包容，但是基督徒应该明白，这种包容其实是全然抵触爱的，这爱的反面其实是恨。我们要彼此劝诫，我们要指出弟兄姐妹的罪，好挽回他们。我们也要审判，保罗说，审判教会内的事，以维持教会的圣洁，使犯罪的人灵魂有希望得救。这一切都需要评估，都需要判断，都需要审断，都需要论断。基督徒若使用不要论断人做一切不判断的借口，这个人他其实没有包容，也没有爱心，反而他得罪他的弟兄姐妹，反而他恨他的弟兄。为什么？因为他任凭犯罪的人走向灭亡，我不要论断。他袖手旁观，有过失的弟兄姐妹继续沉沦。弟兄姐妹，不要论断不应该成为我们自我保护的机制。只因为我们不想得罪人，我们就不论断。不要论断也不应该沦为我们自义的标志。 我不论断，只为了要标榜我比其他的人更包容。耶稣命令我们不要论断人，他说的论断是没有恩慈，没有恩典，也没有宽容的判断。这种论断出于某一种心态，英文有一个形容词 judgmental， 很贴切的表达这种心态。我可以想到的中文的用词是品头论足，但不全然就是品头论足。最贴切的中文用词可能是刻薄，刻薄，以刻薄的心品头论足其他人，这是主耶稣所禁止的论断。毕竟我们效法天父慈悲至高者儿女，怎么能够刻薄的论断他人？这不符合我们的身份。这种刻薄的心态总是找人麻烦，也不会给人机会，总是预设他人有最糟糕的动机，也用最坏的可能来诠释其他人的作为。这其实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之前来窥探耶稣的心态，他们一味要定人的罪，但是从来没有意图挽回人的心。换句话说，这正是我们自己最不希望别人套用在我们身上的心态。我们可能会想到，你心中可能会浮现某些人，他们特别热心论断人，某些人他们说话特别的刻薄。但是弟兄姐妹，这不是某些人的问题。你注意耶稣他教训所有的门徒，他不要我们论断人，因为他知道我们会论断人。我们论断人时常就是把自己最不好的动机或我们自己心中罪恶的意念投射在别人身上。我们自己热衷幕后操作，就断定别人的言行必然有黑暗的阴谋或者有其政治目的。我们只想做好人，不愿意得罪人，就论断教会中执行惩戒是没有爱心或缺乏宽容。问题不是论断，问题是如何论断。没有分辨，没有审判，我们圣徒就不可能彼此劝诫，教会也不可能施行惩戒。所以我们不要的是刻薄的论断，但是我们需要那老一代的圣徒所谓的宽容的判断 Judgment of charity， 或者爱的审断 Judgment of love。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判断。当我们评估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的时候，与其预设最糟糕的，与其将最坏的投射在他们身上，与其直接定他的罪，我们以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前提来评估这个人的作为。主耶稣他按照我们的身份要求我们不要论断人，这是说我们要认知自己没有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标准，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上帝以宽容恩待我们，我们也就要以宽容论断彼此。宽容的判断绝非粉饰人的过犯或者恶行，然而因为我们认知自己的身份，我们也明白上帝并没有赐给我们绝对不会错的判断能力，我们无法绝对无误的判断，不表示弟兄姐妹我们就绝对不判断。我们必须判断，但是我们必须宽容的判断。所以约翰欧文说，论及宽容的判断 Judgment of charity， 宽容的判断，我们的意思绝非某种松散的臆测，就他的意思就是这种判断不是我听有人说，也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在背后八卦人，更不是违背公义的判断，就是在没有证据就下结论， 或者从来没有亲自了解就直接定对方有错，是台湾改革中的特色，而是公正和严格的审断，是根据我们所有之最精确的规范。我想欧文在指最精确的规范就是指上帝的话语，是根据上帝的话语做其判断，但是不是带着邪恶的猜忌，就是我们会避免因为我们嫉妒某个人而说他坏话，而论他是非，也排除心中违背爱之恩典的恶习，就是因为我讨厌他，我不爱他，我就预设他所做的凡事都是邪恶的。虽说这论断这判断是出于宽容，我们并没有回避最精准的程序。欧文在此论到最精准的 procedure 程序，应该特别是指在教会中惩戒的程序，这个也不违反所托付给我们的判断的规范，就是上帝的话语以及从话语中归纳出来合理和必要的结论。反而我们约束我们的心，约束我们的心，不放纵任何的嫉妒、任何的恶意，或者其他类似的血气上的作为，就是抵触心中宽容之事。宽容在此凸显一个人的心中是带着恩典之预设立场，而不是在规范上有任何的打折扣。这是约翰·欧文论宽容的判断。这样我们如果以宽容论断人，也就不会没有恩慈的定人的罪。耶稣说，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耶稣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关系，所以你必须问，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谁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谁给你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落在谁的论断之下，就不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你们不定人的罪，就不被上帝定罪，你们饶恕人，就必蒙上帝饶恕，你们给人，天父上帝就必给你们。这也不是说我们是凭着行为赚取上帝的祝福，好似顺服是我们的功劳，上帝的祝福则是我们配得的酬劳。但耶稣这几句话确实也凸显顺服就必蒙福，不是吗？顺服不是功劳，但顺服印证我们蒙恩的身份，也是上帝指定已经蒙恩之人领取恩典的管道或方式或手段。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37到38节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和我们的行为是分不开的，你有什么身份，你就必须有符合这身份的行为。你们不被上帝审判，这是你们的身份，你们没有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你们就不要论断人。你们不被上帝定罪，你们就不要定人的罪。你们蒙上帝饶恕，你们有这个身份，你们就要饶恕人。上帝赐予你们，你们是蒙恩的人，你们就要给予别人。反言之，如果你论断人，如果你定人的罪，你不给人，不饶恕人，就印证你没有那个身份，就印证你不是至高者的儿女们，你们就必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你必被上帝定罪，你必不得饶恕，也必没有给你们的。然而蒙恩的人却是恩上加恩，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这是形容当时用容器盛谷类，连摇带按，就像你譬如说你用一个玻璃瓶要装咖啡豆，你起先装进去，你会抖一抖它，让它沉下去，腾出空间，足够的空间，再这样子你才可以装满这个盛器。 你会尽量利用容器所有空间装好装满。所以上帝的祝福，耶稣说，不像我们现在的喜饼礼盒，就是那种又大又重又华丽，那小玉每次看到很兴奋，然后留在她房间一大堆礼盒，但是没有，都是包装，没有什么饼的。上帝的祝福不浮华，也不令人失望，不像那些礼盒。上帝的恩典就此激励我们，就慷慨地对待其他的人，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See, 真正的慷慨，弟兄姐妹，必然是来自于基于上帝的恩典。怎么说？你必须确信你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会厚赐百物给你享受，并且会叫你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你如果真的要对人慷慨，你如果真的要能够把你身上所有的舍去给人，你必须要相信有这样一位的上帝，否则你干嘛对人慷慨？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学者们有讨论为什么这两节经文出现在这个段落里面。马太记录耶稣形容法利赛人用同样的言语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若是瞎眼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耶稣在路加福音这个段落，我认为他并不是特别针对法利赛人。我觉得耶稣在此有另外一个重点，他在这边强调师父很重要，因为先生如何，学生就如何，你跟从谁就变得跟谁一样，因此不要跟错人，不要拜错师父。这表示我们的主耶稣提醒我们要跟对牧师，要拜对老师，那牧师要能够遮盖我，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耶稣要门徒效法谁？效法他，他是在对门徒说话。上帝的儿女理当效法上帝的独一爱子，因为唯独耶稣他是世上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说，所以在 与耶稣相较之下，人都是盲目的，都是黑暗的。你若不跟从他，你必然就盲目的跟从人，不论那人的名气多么大，教堂盖得多大，事工做得多么大，他收多少的徒弟。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你跟随的对象，你必须问，我到底是谁的门徒，谁在带领我。耶稣说，最终你顶多就像你的先生一样，所以你必须问，谁是你的先生，谁是你的老师。我觉得或许是文化的关系，华人教会特别多那种跟随在牧师师母身边的人，他们甚至会彼此互称师兄、师妹、师弟、师姐。但是我没有听过任何一个牧师或师母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倒是有听过牧师大喇喇的说，顺服牧师就是顺服上帝。你要小心顺从那样的牧师，免得你和他一同掉在坑里。主耶稣赐给他的教会有牧师，有教师。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那些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 要留心看他们的为人结局。说他们为人有什么结局？我们为什么要效法他们的信心？因为弟兄姐妹只有一个理由，因为他们效法基督，这是我们唯一效法任何人的理由。因为他效法基督，不是他很会做人，不是他很有智慧、很有手段、很有个人魅力或亲和力。雅各，耶稣的弟弟雅各，他之后会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不要许多人做教师，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做教师的要受更严厉的审判。做教师的人，在教会里做牧师、做长老的人，我们要受更严厉的审判，因为我们要在上帝面前交账。这审判的标准是什么？我相信没有别的标准，只有这个：效法基督。做牧师和教师的人必须自问，我可否效法我的主耶稣基督，好叫人效法我，效法基督。将来你就是凭着这个标准向上帝交账。如果没有，我只不过是瞎子带着瞎子掉在坑里。耶稣继续说，41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你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我想你看得出来，这是耶稣的幽默。那个好像有话剧，就是有人眼中有个良刺，然后一直想要去掉另外一个人眼中的，可是他根本够不到，因为那个良刺一直嘟到另外一个人的头。 I don't know。 这是耶稣特别对先生和做教师的警告，因为做教师的他的确应该要看到他弟兄眼中有刺，也要对弟兄说，容我刺掉你眼中的刺。只不过耶稣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你先刺掉你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看得清楚，然后才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假冒伪善的人，原文的意思是演员扮演角色、逢场作戏的人，为什么看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的人是假冒伪善扮演角色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丑角，他是一个闹剧演员，他不自觉自己多么的荒谬可笑。眼中有良木的人什么都看不见，他是个瞎子，甚至无法看清楚镜子里面自己的模样，但是他却看得到别人眼中有刺，或他以为他看得到。假冒伪善的人总是特别敏锐其他人的缺陷，却无感自己残废。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假冒伪善的问题，但是特别对做老师的人来说，这是致死的属灵的致命伤。主耶稣并没有说你不要管其他人眼中有刺或没有刺，但是次序是你先处理好自己的症状，你才能够帮助别人。他要我们先检视自己，免得我们像小丑而不自知，免得我们瞎了眼而不自觉，免得瞎子领瞎子，害人害己。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最后让我们再思想，不要论断人，这是上帝儿女应有的表现，不论断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拥有不被上帝论断的身份。最近几年我自己深刻体验，不要论断人可能是基督徒最常违背的命令。 这个违背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出来，在背后说人坏话，喜欢听人说其他人的闲话，论是非，大肆批评自己不认识的人，公开定罪自己不了解的事，怂恿人去孤立其他另外一个人，小心不要跟他好，不要和那个人来往。弟兄姐妹，这是多么的幼稚，这不符合我们的身份，这也不荣耀慈悲的天父。你或许认识这样的人，因为老实说在教会里不乏这样的人，但是我们更应该承认自己或多或少也是这样的人。我们没有总是运用宽容的判断，我们的断定往往缺乏怜悯，我们缺乏怜悯，如上帝怜悯我们，如我们的主怜悯我们。因此每当我们想要论断人，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天父因他儿子的缘故没有论断我们，我们的主也没有论断我们，他却精准地判断我们属灵的状况。他知道我们喜欢，我们容易论断人，也热心定人的罪。弟兄姐妹，每当我们想要定人的罪，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主他没有定我们的罪，反而他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好叫我们不被定罪。确实，论断人是极大的诱惑，但要知道，陷入论断人诱惑的人，也是陷入极大苦毒的人。而且我的观察是，习惯性论断人是几乎无法戒掉的毒瘾。论断会带给人快感，但是无法提供真正的快乐，最终必致论断人的那人于死地，除非有上帝的恩典介入。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落入论断人的试探。每当你想论断人，你要想你的主，他没有论断你，他没有在背后说你坏话，他也不喜欢听人说你的闲话是非，反而他以最大的宽容将你带到天父面前，他做你的中保，他为你担保。每当你想到他不论断你，他也没有定你的罪，你应该很难论断别人，定其他人的罪。也就是说，喜欢论断人，习惯在背后说人坏话的人，其实再再印证自己不认识这位主，否认主耶稣基督。但心服的弟兄姐妹，你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你们蒙天父的恩赐，你们不要做那样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守着黄金法则，求你帮助我们遵守你儿子的命令，因为若非有你帮助，我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遵守他的命令。不要论断，不要定人的罪，要饶恕人，要慷慨的给人。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心中的眼，叫我们看到我们所认的这位主，他如何宽容我们，他如何对我们慷慨，也打开我们心中眼，好像我们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够除去梁木，这样我们就不盲目，我们就不盲目的跟从，也不盲目的带领。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